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公孙策拿起桌上断剑，忍不住唏嘘， 明日让城中最好的打铁师傅瞧瞧能不能续上。 巨阙是神器，平常的打铁师傅哪里能续啊？西海凤林州有连金泥，能续弓弩断折之弦，连刀剑断折之筋。展大哥，我回去问一下门主，他有办法取到连金泥也说不定啊。 巨阙已折，换一把便是，些许小事不用麻烦门主了。倒是那猫妖法力无边，他走脱之后必定后患无穷。红鸾姑娘，猫妖一事就拜托喜花流了。对了，小青花怎么样了？ 后一句话却是问公孙策的。 还能怎么样？自从回来之后就没正常过，抱着那画卷左看右看，看一会儿笑一会儿，一会儿嚷嚷叫我去看仙山图，我真去了他又死死抱着不让我看，我看他还得疯上一阵。 那这一夜总算不是徒劳无功了。 展昭伸手抚向右肩，声音机不可闻。朱雀大街，晋侯巷，细花流。今晚的夜色很好，温姑尾鱼也不知哪来的兴致，后半夜时悠悠转醒，只披一件外袍，夹了交尾琴登上屋脊。指尖轻勾琴弦，一曲竹溪曲悠扬婉转，流金泻玉般与夜色融作一体。这样的天籁之音本不应该中断的，风声有意，温姑尾鱼蓦地飞身而起，避开迎面扑来的重击，稳稳落于屋脊的另一边，铮铮断弦之声不绝于耳。回头看时，交尾琴被硬生生从中抓作两半，若非他方才躲得快。温姑尾鱼叹了口气，很是为这张人事难求的交尾琴感到唏嘘。 阿武妖华翻覆至此，愿我来世投胎成猫，阿武为鼠，生生恶其喉。 温姑尾鱼意味深长地看向那女子。 离姬娘娘，午后之后我还不曾见你如此动怒。 少废话。 离姬的目中似欲喷出火来， 一面让我抢图，一面又唆使门人阻我夺图，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。温姑尾鱼，你什么时候改行做了唱戏的？ 那么离姬此行并未拿到瀛洲图。 温姑尾鱼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淡漠，让人猜不透他是失望还是惊讶，亦或魂不在意。 我本不会失手的，若不是细花流门人横加阻拦。 没有人比我对细花流门人更清楚了，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你的对手，不要说他们，即便是我也无十足胜算。 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离姬的面上犹有怒色，眼底稍纵即逝的倨傲与得意却已偷偷出卖了他的心思。低头思忖了一会儿，便将方才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。温姑尾鱼的面色越来越沉，眸子也越收越紧。 敢明着帮展昭的只有红鸾，不过他没那个能耐驱使信蝶。信蝶是端木翠的。 端木翠。 离姬低声将这名字反复念了几次，唇边现出一抹阴狠之色。 哼，但叫我遇见他，我定会像对性蝶般将他撕得粉碎。 你？ 温姑尾鱼失笑，明知不该激怒离姬，却抑制不住面上的轻蔑之色。 你该去拜拜菩萨，保佑你这辈子都不要再遇见他。 果然，离姬霎时色变。 魂孤为雨，若不收回你的话，我会叫你后悔。 平心而论，我很是尊敬离姬娘娘，但我说的是实话。你可以瞧不起瀛州的大部分神仙，他们都是些痴求长生的迂腐之人，只知道诵读经文，炼制仙丹，以图白日飞升，得仙之后亦不见有何作为，故作清高的驾乘云气上天入地，动辄三两巨砚夸夸其谈，在我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比常人多些法力的不死人而已。可是你不可以瞧不起端木翠，他以武将之身登临瀛州，被称作细花流的第一任门主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更何况他的后台可硬得很啊。 是吗？说的我真是害怕。 离姬冷笑连连，忽地做出一副惧怕的神情来。 武将之身，他是北魏的花木兰，还是当朝的穆桂英？ 温孤伟于心下反感，眉目间隐现嫌恶之意，不欲与他在这话题上再做纠缠。 总之，你去瀛州之后，对端木翠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好在他为这梁文琪一案被瀛州长老禁足，你应该见不到他。 去到瀛州，温孤伟于你还真是吃的灯草灰放的轻巧屁，连图都没拿到怎么去瀛州？ 你不是说图被展昭拿走了吗？ 温孤伟于双手负于身后，很是悠哉地抬头望月。 你说他愿不愿意拿瀛州图出来换红鸾的命呢？ 小青花终于没辙了，一连两天他对着瀛州图苦思冥想，正着看，歪着看，倒着看，翻过来看，透着火看，能用的招都用上了，愣是没看出瀛州图的玄虚来。事实上不管你怎么看，它都是一幅再普通不过的图。偌大的图面上，远处是雾气缭绕若隐若现的瀛州仙山，近处是一只样式普通的独木舟，然后便是无边无际的海，无边无际的天。没有落款，没有提签，没有提示，没有解码秘籍。有片刻功夫，小青花甚至要怀疑夺回来的是不是一幅赝品，不过经再三确认，这幅图的确水打不湿，火烧不透。小青花觉得自己要抓狂了，他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咆哮一通，如果他长头发的话。更让他愤愤不平的是自己的孤军作战，那个什么公孙策号称天下第一主簿，居然连瀛州图的玄机都猜不透，盯着瀛州图琢磨了大半个时辰之后打了个哈欠，头也不回地回房了。张龙赵虎他们更指望不上了，摸着脑袋面面相觑，很是默契地一一退场。还有展昭，表面上似乎是在看图，目光都不知道涣散到哪儿去了。别以为瞒得过他小青花啊，他一眼就看出展昭在开小差。 他以为带点怅然若失的忧郁表情就能掩饰他心不在焉的事实了？呸！至于那个红鸾，天一亮就回细花流了，说是要去找什么连金泥去续展昭的剑。什么剑啊，这么金贵吗？铁匠铺子里一搂就是一大把，这些人怎么都分不清轻重缓急的，一个个都是靠不住的，看来还是得自力更生啊。唉， 小青花叹气，第 N 次对着面前的图发愣。是夜，月洗中庭，细花流的院落正中矗立着一株木棉，高约丈二，枝叶繁茂， 一束桐花盛放的正烈，远远看去似火正燃。 听说在汉代，木棉又名烽火树，枝叶光景欲燃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骊姬娘娘以为如何？ 温姑尾鱼伸手摩挲着木棉的旁枝，直到求之尽头。尽头处，俏生生矗立着一朵微微绽放的橙红色五瓣木棉。骊姬只是路过，一时好奇驻足观望，本待转身离去，听得温姑尾鱼叫破自己的名字，只得走上前来。 这木棉树就是那丫头的本体？ 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细花流的精怪吗？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命都掌握不了，别人要他活他便活，不想要他活的话。 话没有说完，轻抚木棉花的手掌蓦地攥紧，几乎是毫无声息的，那花便离了枝头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微微颤动。再次摊开手掌时，先是饱满丰润的鲜花已是焦黑一片，风起拂作了尘。 我很乐意为温姑公子尽绵薄之力。 骊姬似笑非笑，五指成爪，猛地当空虚抓，劲风起，枝木折，一地落花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